山河列阵图，永远对弈冲突。天际藏劫术，却似云卷云舒。何劳幻化手，经典弃我不顾。正因有此书，创我全新命途。看风云变幻，过千山万里，如可记得我一诺中千句。天地悠悠，可曾替我怒吼？你纵有千重厚手，我只如行动。山万里，如可识得我一怒的千钧。祝你咽喉，莫问我从何处来，鸿蒙初辟我已在，因为我为名而归来，问天地谁是主宰。